Oh, 西家妹妹有个金锁，有这件稀罕之物，金锁也让我一并观赏观赏。薄里薄气，方里拥挤，这倒是一对呢、啊。 娘娘，这园中亭台悬挂的匾额的对联，可都是宝玉赐予 我。不算大有长进，这园子巧夺天空，金枝玉叶。我是一位妻，这院子顶端年资封闭，岂不可惜？老祖母，我命家中姐妹我包茶代月等人，还有宝玉一同观进院子，在院中用功读书，岂不甚好？ 大姐，娘我也搬到院中去住。 好，原来忘了问声，你们喜欢。 老爷却不许我动。今日我背地里听到太过伤狂，到底是这情缘事，难得谁相亲 你这个人，好，我也要告诉去。 你去呀，你去呀。 好妹妹，我们不谈这些了啊。好妹妹，我们来谈别的好吗？啊，好妹妹，上次我到你房里来，看见你有这种真心，哎，你做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 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 哦，喏，你送我个香袋，我也送你个好东西呢。这是不仅送给我的，是皇上赐下来的。 什么丑女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 你不要这东西，我夸你的香袋。要，我要香袋。哎，香袋。 你要个香袋，那很容易。往日今日有人会替你做了。人家比我又为你又为谁，又有什么金的牛的？ 你又来了！你这个人啊，我们两人一出去一上山，从小一起长大，他是才来的呀，岂能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 才，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那我怎样什么人用你？我为的是我的心意。 我要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你真的不想唱戏了吗？ 嗯， 你这样倒出来，他们会放得过你吗？ 我不怕，我再也不愿受人欺负了。 记官在生子们，请二爷留作记忆。 好快的，也是我。 不认人了吗？哼，我偏偏要往你家里面那一个，请问来 黄金是他送给我留着纪念的， 藏起的喜字。哎呀，海爷，你怎么竟以喜字结交朋友，如此重视的？ 呀，以喜字结交朋友，这难道是犯了什么大罪了吗？ 宝兄弟， 哎呀，是宝姑娘来了，宝姑娘请进。 怎么不欢迎客人吗？ 不， 那我也不给你。 不，宝姐姐，来来来来，啊，宝姐姐。请坐， 宝姑娘，请坐。 你们刚才谈得这样热闹，在谈江水什么？ 宝姑娘，你看他竟与喜字结交朋友。 喜字？ 是啊，那完得了吗？ 是啊， 宝兄弟要是真和喜字结交，那倒叫人担心呢。 宝姐姐，你不要听他这些话。 阿姨，阿姨， 什么事啊？ 阿姨，老爷不跟我来说话。 是，家有请老爷，明日一早要来拜访。 老爷要阿姨准备准备，明早喝胃客。 胃客，胃客，又是胃客， 这是老爷吩咐的嘛？ 宝姐姐，你听我想想，老爷每逢接待宾客，总是要物业摆上，你说说这是为什么呢？ 是说你们迎宾接客，所以才叫你。 我无非是个说中医说的错人罢了，我真不愿意遇着小人落多忙来往你。 宝姑娘，你听听，他呀就是这个改不了。世界上哪有一个不愿和做官的人来往，倒恰愿意和喜字结交朋友的道理。 是啊，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呢，宝兄。 江西 府上有一个戏子名叫纪官，乃是我王爷心爱的，至今三五日不见回去，四处寻找不着，听说乃终身算是纪官令郎保佑相交成儿，听说道出府去也是令郎的旨意，公主千万老先生专治令郎，请将纪官放回，一者可为我王爷蒙恩之意，那儿来嘛？一面下官救命之苦啊！ 请大人稍待，来人，唤保佑。 老爷，你这该死的奴才， 在家里你能为鬼陪陪君家，在外边不方便也遭殃，那只是官司往你家里生动人，一旦官引得他，他不服 起步，哦哦 老爷， 夫人休得此 言。老爷， 我养了你子母也不行， 老爷， 不知今日去公了他一人，我。 老爷，你就挂在我们夫妻门上，我念一佛吧，只有这一个念子，保佑我们娘儿俩我这一栋死了，我那苦命的儿了，保佑。 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把他弄成这个样子，我今天非要杀不可。拿绳子来， 老爷， 拿绳子来，拿绳子来， 老爷，你要把他拿死，你先把我拿死，你先把我拿死了，老爷。 刀死我！有什么吩咐？何必是急着来？皇儿子进去吩咐。已经死了， 听我来，红武教我，我倒有话吩咐，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恰叫我何生失去。老太太， 众望之地，此次管教他，也未必是永宗要做。老怕他受此望，叫我做儿子的，似乎当得起。呸！ 这句话。他能生子，能尽得百夫之言，尽得理，下到身，是他死的，怎么叫八方人痛彻心惊惊？ 老祖宗， 儿啊！我真替你受死了， 先生，听说你近来丢了个戒指，是不是？ 丢了也就算了， 我这个倒用不上，你把我这个拿去 干啥？是的， 这是中国的太太送给你的那个哈。 好姑娘，你来了半天，我连杯茶都没遇到。好姑娘，你说一位，我请你倒杯茶去。 不用了，不用了，哎呀，不用了。 我已经钱都好了，宝姐姐，你来了好多时候了吧？ 来了一位，谁听见你在梦中骂人、哦？想不到我是专门来听你骂人的。 是真的吗？我自己一点都不知道你。 好了好了，梦中之言不足为信，我原来是想帮帮你，还来听说你近来遇着了几些心事，倒想来拜托一番。 我的事啊，生病做得这么好，都不像你和林妹妹呀。你来了，正好请你来评论一下你。 好啊，那就到里面去吧。 宝姐姐，请吧， 请。 什么宝姑娘、白姑娘，有什么事跑来去手上，叫我们半夜三更不得好睡？ 起来，二嫂子凭他这样瞧，总瞧不过老太太。 是啊，我的儿啦，我是进老刘玩巧什么呢？喏，当年我像王丫头这把年纪，倒是比他玩巧呢。姨太太， 老太太， 不如我当着姨太太的面问人，千真万真，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算起，又是巧又是好啊，我都不是包牙的 哟。老太太，你这话不是天了。 娘儿们今天索性就乐意了。 好， 姨太太， 老太太， 想什么吃这款告诉我，我有本事叫王丫的伴娘来吃。 老太太，总是这他才难的，市上要他弄了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 妈，你丢不了，我们老祖宗啊，这是验神牛算，要不验神牛算呐、他早得把我。

快滚出去！ 你要死了，董事董家的你， 说话放那些，不就动了心，也是顾不得死我了。 你急什么事？我来问你，哪天我到颐和园去，你为什么叫不叫亚娃开门领玉？ 我从哪里失去呀？哦，怪不得你不理我了。好，我才管这样呆呆妹妹，叫我立刻就死好了。 猜哪一天啊？ 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对你的意思是体贴不长，那些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的， 我真不明白。 好妹妹，好妹妹，好妹妹，你不要骗我，你是真的不明白这话。不但我平时把非留心，而且你对待我的心都过分了。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才动了心，才弄了这一生的病。好妹妹，你才能宽慰一些，病就会好的。妹妹慢走，你再让我生一句话就走好不好？啊， 万一什么可以说的？你的话我都明白了。 啊，都明白了。好妹妹，我这颗心从来也不敢说，今天我大胆地说出来，我就是死了也是心愿的。我为你也弄了这一生的病，又不敢告诉人，只好爱着。只怕等你的病好了，我的病才会好你。我在你梦里也忘不了你。啊，好妹妹，